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个主日又早上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一起思想，一起来学习。求你叫我们是成为一个乐意思想罪的教会。虽然有的时候会叫我们不好受，但是这也是有足够的认知，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集在此，为什么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叫我们明白福音到底它的真谛是什么。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堂课还有这一系列的课，让我们不只是乐意思想罪，也乐意致死罪，也乐意行出这样子的人该有的样式。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我们今天看第九章的后半段。其实我们的内容不会很多，好像只有四五页。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有多点时间，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讨论。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列出一些我认为是重点的，但是我希望各位都应该，因为我们已经花了至少两个礼拜在读这章，所以你们应该会有一些心得，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想法。第九章是特别是关于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在上一堂课特别思想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讲说有一种罪是任意妄为的罪，言下之意就表示至少有另外一种罪不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思想，这我们怎么分辨到底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是严重的罪，甚至是如果不处理的罪，会最后是导致废道的这种罪。任意妄为并不是，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定就是你虽然知道你仍然犯的罪，就一定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任意妄为或举起手刻意向上帝犯罪的这种罪。因为如果要讲说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很少犯的罪是我们不知道仍然犯，但这里的任意妄为的罪 presumptuous 放肆所犯的罪是又很特别，我们上一次有讨论。今天我们会看在从137页开始，他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是罪大恶极，因为其中有讨论到这种任意妄为的罪特别亵渎上帝。任意妄为的罪也是一种傲慢，而且通常会直接带来今世有的后果。Okay， 马上 会体验到后果，而且会叫人的心变得刚硬。There's a 任意妄为的罪，其中有一个因素元素就是它会成为人的habit 习性。 OK， 基督徒的成圣生命可以从很多的方面来理解，但其中一个就是老一辈的神学家会讲建立你的 habit， 建立你的习性。所以我们也讲建立习性，好的习性，或者我们在这教会会说我们应该试着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OK， 上一次我们有，还是我们最近查经，应该是上一堂课我们有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那边在那里作者特别提醒，他要他的读者和我们生命进入哪一种良性的循环，还记得吗？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应该还 不要停止聚会啊。 就是良性循环，就是保持聚会，保持团契，使用这一切恩典媒介，好能够彼此的那个他的那个希腊字是 parakaleo， 就是那个可以翻译成劝勉或者劝诫，勉励和劝诫，好能够彼此劝诫。所以你不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彼此劝诫，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你越良性的循环，你越做，它是一种 habit， 一种习性，一种养成的，需要经过时间的。也许刚开始你不习惯， 但是你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或进入这循环，会恩上加恩，领受更多的恩典，因为你使用恩典媒介，所以你领受更多的恩典。那恶性的循环就是刚好跟这个相反， right? 你一次停止聚会还没有关系，两次停止聚会你有理由，三次停止聚会你也觉得还说了过去，但是你会发现，因为你已经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你没有使用恩典的媒介，你不领受恩典，你的属灵的生命就越加的萎缩。Anyway，OK，好。还有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概念，帮助我们分辨上帝对我们的爱或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应该已经多次提到，特别是神学家会做出所谓的仁慈之爱和满足之爱的区分。这个区分帮助我们合理的理解圣经中许多关于上帝爱我们但是上帝也喜悦我们或不喜悦我们。上帝会不会有情况之下不喜悦得救的人？会。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喜悦和不喜悦？ OK， 好。还有另外一个在这里出现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犯任意妄为的罪，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罪特别的严重，因为原则就是谁领受的多就向谁要的多，而基督徒领受的是多还是少？多。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看经文好了，从137页开始，罪大恶极。所以曼顿的这个说法，他说这种任意妄为 presumptuous sin， 刻意举手向上帝犯罪，明明知道这个抵触上帝的律法，但仍然去做，而且持续去做的罪，是一种隐含的亵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在这一段，马克琼斯特别指出一个这个罪的背后的，你说动机或者想法吗？任意妄为的罪之所以是放肆或者 presumptuous 的原因是犯罪的人会想，上帝会原谅我，上帝会爱我，因为上帝是怜悯有恩慈长久忍耐乐意饶恕人的上帝。马克琼斯说，如果你用这种想法而作为你犯罪的让自己舒服一点的理由呢，你其实在亵渎上帝。怎么说呢？他的思维是什么？有人可以？ 我们把纯义的上帝当成片段，只重视某部分，忽略其他上帝的其他属性。 对，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我只诉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上帝的宽容，上帝的恩慈，但是我忘记这位上帝也是全然圣洁公义，不能够忍受邪恶罪恶忌邪的上帝。所以我等于是我并没有真正的把上帝看为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而是凭着我的想象、我的需求、我的私欲所塑造的一个偶像，那不是真正的上帝。这就是亵渎上帝的定义，不是吗 ？OK。然后 Manton 继续说，这种犯任意妄为的罪人身上有一种受造物所持有的最高的骄傲。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自傲或者骄傲，但是这种任意妄为的罪是所有的骄傲里面最高等的骄傲。怎么说？他用那个大卫和别示巴的例子， 他明知故犯。但也许他想说，因为上帝称我是合他心意的朋友，所以上帝会 let it go， 就是对我有特别的待遇吗？是这样子吗？这就是一种骄傲， right？ 或者对他的后裔有特别的祝福，指着他的一个后裔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哦、OK， 那这样子我犯这个罪，上帝仍然对我有应许，这是骄傲。他说这种骄傲的行为总是会产生后果，我们也看到的确在大卫生命中产生后果。你们想大卫，大卫是属灵的巨人，我们的主时常引用他先祖大卫的话，今天的经文也会提到这个。但是如果大卫王在我们中间，你会说他是一个属灵的模范吗？你会说我们今天要立他做长老，因为他治理好他的家庭，他是可以治理他儿女的，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长老。他们会吗？我想就算在这教会，我们可能也不会立大卫这种人做我们的长老，至少我不会投那个赞成的票。但是他的确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的确是上帝说符合我心意的仆人。So， 但这不见得表示他可以做譬如这个教会的长老。按照提多书一章、提摩太前书三章的资格，他连自己的儿女都管不好，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岂能管上帝的家？ Anyway， 好，所以大卫有犯这样子的罪。OK， 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读上帝话语，听上帝话语，想上帝话语，也在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和管教之下，这样子的人还明知故犯，那么他就真的要小心，免得就落入希伯来书第六章的尝过善道的滋味、美味，尝过来世的全能，有份于圣灵的大能，但仍然刻意敌对上帝。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没有分享？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说这种刻意的任意妄为的罪，它的定义，上次我们讨论它有什么特色，什么样特色让它成为是一种骄傲，甚至是最高等次的骄傲。所以它需要什么？不只是知道这是罪而犯罪，而是一种很刻意的明知故犯。大卫有没有读圣经？他有读圣经。大卫有没有圣灵？他有圣灵。 大卫有没有写圣经？他甚至圣灵直接启示他，他写了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这样子的人还犯奸淫，而且再回想我们之前有讨论这个犯罪的整个过程，他在屋顶上看到那个女人，开始动了一念，开始策划，开始这策划还包括谋杀，你甚至可以说是大卫叛国，他使用政府整个军队的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私意，把一个将军派到前线去，只因为他想要杀了他。 Carson 讲大卫的这个犯罪还讲得蛮精彩，他就列出例子，就是说大卫犯了几乎是十诫的每一条诫命在这个罪上。所以这样的人犯罪，我们会说这是极其骄傲。你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你领受了这么多的应许，但是你仍然会容许你自己去犯罪，就表示说你认为这是 OK 的。如果你知道这犯罪，你当下就天打雷劈，或者马上他不会犯罪。Right? 他之所以会一步在这样的知识，在这样的恩宠之下仍然犯出这么严重的一系列的罪，你会说这种人不骄傲吗？大家有其他想法吗？其他问题？ 我觉得对我而言有一个很大的警示是，当你开始拒绝悔改，那个自欺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那个硬就会真的就是会越来越，然后你会越来越欺骗自己，这个是 OK 的。 Yes。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能和好立即和好，能道歉立即道歉，能悔改就立即悔改。你大卫自己说他不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就在，我很喜欢那个，他在床上哀哼，然后骨头枯干。躺在床上，赖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在那里苦哈哈的，宁愿这样子他也不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是很可怜的光景。 所以他最后能回头也全然是恩典。 Yeah， 诗篇51篇， 他犯了所有这些的罪，然后他说什么？然而我唯独你我得罪了你。所以他真的认知这个罪的本质是得罪了上帝，是亵渎，是骄傲。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说什么？悔改是什么？悔改是福音性的恩典 Evangelical Grace， 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OK，好，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就讲到这个 hardened heart， 刚硬之心。这边Manton 讲到说，对不信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来说，重复任意妄为的罪会使心变得更加的刚硬。OK， 这个应该是，这是一个，你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叫什么？中文有个字，就是一种常律吗？就是定律，一种就是一种事物运行的方式。如果你持续犯一个罪，你越来越对这个罪的敏感度就越来越小。你的心刚开始可能会懊悔、不舒服，但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继续犯这罪，到最后这罪就 OK 了。你甚至会说这我不应该做，但是其实你心里并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了。And then 到最后你就 enjoy it， and then 到最后，然后那个模式是你会开始找到借口，我何必对自己这么辛苦， 我怎么这么笨？哎，然后会对这些罪行找到合理，合理化这些罪。OK， 嗯。他在这边有讲到，这样子的罪，对基督徒来说，会严重，而且会带来今生的后果。OK， 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蒙基督的宝血赎回，付上那个赎价，将我们赎回的人。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是的，我们不再付那罪的工价，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付清了。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现今犯罪不会有代价。这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律，上帝设立、创造、利益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有很多人努力工作的人通常会有好的回报。犯罪的人通常会有代价。他这边有列出一些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有这些例子。我们犯罪，尤其是犯这种严重的罪，会有代价，会有后果。就算上帝饶恕我们，就像大卫，他和别示巴的第一个孩子什么，就夭折。然后下一段，所以身为基督徒，这种任意妄为的罪的危险性，而且这种危险性是越犯它的程度就越加危险，到最后就导致被盗，导致严格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用词，但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持续的这样子犯罪，以至于到最后你是全然否认真理，那其实就印证你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得救。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谁从一开始就得救，谁从一开始就不得救。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具体的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必须要小心这种罪，免得到最后就证实你检视你是否在信心之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回答是，我是在信心之内。OK， 这边讲到，他说这种罪，我们刚刚有提到，之所以是骄傲，之所以是亵渎，因为他 presume， 放肆的设立。设定上帝会饶恕我，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犯罪，而且是犯这么严重，明明知道他不要我做的事，我仍然去做，明明知道这是讨他不讨他喜悦，引来他愤怒的事，我仍然去做，因为我知道上帝是爱我的，他的爱是不会变的，就要小心。所以在这边他就提Mark Jones 提出一个神学家的一个 distinction， 一个分辨，怎么分辨上帝的爱，上帝是否无条件的爱我们。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上帝是否无条件的爱你？基本上是。那上帝如果无条件的爱你，你无论做什么，他都 OK， 因为他的爱是不变的吗？没有。Yeah，right， 这个事实应该很明显。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所以神学家会指出，比如说在圣经里面， 摩西后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们？上帝为什么单单爱你们？因为他单单爱你们，是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人多，不是你们比这些迦南人更公义，所以你们得以进入应许地。 No， 只因为上帝定义爱你们，所以他决定守与你们的先祖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条件是什么？如果你要说条件，取决于上帝他全然自由有主权的爱。所以那旧人来说，那是没有任何条件我们可以达到以至于叫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说这是无条件的爱。任何人要得救都必须经历这种无条件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值得上帝爱的条件，听懂我意思吗？但是圣经也有另外的用词，像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关于父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管教会叫人不舒服，而且上帝儿女显然会做出一些事情让上帝不喜悦。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因为如果你只有一种 category， 一种范畴来理解上帝的爱，那你就会落入律法主义还是反律法主义。反正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都是恩典，上帝爱我，就反律法主义， right？ 你听得出来，上帝不会对我有任何的要求，上帝不会，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陪伴我，他不会离弃我。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right？ 因为圣经也有教导你要做，你要怎么样，你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神学家会说，是的，上帝是以无条件的爱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但是上帝对他的儿女有另外一种爱，叫做满足之爱， love of complacency。 complacency 就是满足，他得以满足你，越什么越像他的儿子，他就越 satisfy， 越满足，越 complacent。 所以有这个概念，你就可以了解，正确的了解为什么，尤其是改革中会认定律法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是极大的恩典，规范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 right？ 因为律法反映上帝的属性，而有上帝属性的人，有按照上帝形象被造，按照上帝儿子形象被拯救的人，应该要遵守律法。而我们的主怎么说？这种爱连我们的主都没有豁免。这种 love of complacency， 上帝满足的爱，我们的主他必须要顺服他的父才爱他。如果他不顺服，我们的主就不爱他。这是我们自己在推测的吗？还是照着一些神学的原则所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还是圣经直接或我们主他自己告诉我们的？ 主直接说， 主直接说的 ，right？ 我们时常用了一段经文，那几节经文，特别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遵守我命令的，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耶稣他自己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从你听得出来这句话有没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如果他要常留在他的父的爱里面，他就必须什么？遵守他父的命令。听懂 ？OK。所以在这里这一段啊 ，Mark Jones 用了这个 distinction。他没有用那个 love of 满足之爱，但他用的概念是一样。他有用 love of benevolence， 但是他没有列出来，但是概念就是这个。所以你会时常听到，也许你的朋友会说：“哦，上帝无条件的爱我。”这一类的，是也不是 Right. 然后接下来他说，神对他自己的子民有更多的标准，原则就是因为他的子民领受的多，要求就更高。这没有什么好奇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 holier than thou？ Holier than thou 是一个英文的俗语，就是有的时候会来指着自命清高吗？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圣洁的人，所以会说啊 ，Don't be holier than thou， 不要自认比别人更圣洁。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比别人更圣洁 ？Of course， 哇，我们的名字，我们是什么？我们被称为圣徒。如果圣徒不圣洁，岂不就是一个幌子吗？圣徒分别为圣的，如果你不有意义的在实际上比别人更圣洁，你怎么分别为圣？ OK， 而且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上帝认识他自己的百姓，这个是有 consequence， 有后果的。在地上的万族之中，我唯一爱你们，不是你们的人数比别人多，不是你们比其他人公义，我就是拣选了你们，我就是爱你们，我就是与你们立约，我就是对你们信实，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OK， 大卫还有以利。Right， 伊莱那两个儿子，所以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那个Love of Benevolence， 中文是什么？没有 Benevolence， 仁慈之爱。就是那个 unconditional love 和 conditional love 有条件的爱，这个区分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帮助我们在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之中杀出一条活路。其他人有想法？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这个概念对教会的教会生活也是到处都有应用。如果一个教会只讲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那个教会基本上是一个不忠实的教会，没有要求，没有教导人上帝的不悦，上帝会对他儿女发怒，甚至今天会讲到上帝会对他儿女掩面，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如果上一个教会只教到 conditional love， 你必须要做这个讨上帝的喜悦，所有讨上帝喜悦的事都是因为你做了这个达到一个，那同样的危险，那就是律法主义，靠行为得救。好，大家还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奉劝 OK 吗？ 就是我们应该会，我们都是先领受上帝仁慈的爱，然后进而我们去爱上帝，然后我们去做他所爱的时候，转成慢慢就转成满足之爱。 应该不是转成满足之爱，是并行的 ，right？ 而且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我们这个是只有拣选蒙拣选的人，圣徒才有。圣徒是受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之爱。有些神学家会分得更清楚 ，love of benevolence 和 love of beneficence。Benevolence 有的人会说，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上帝对他受造物的无条件之爱，因为上帝创造万物，万物都甚好，所以上帝爱青蛙，爱苍蝇，因为那是甚至蚊子啊。顺便一提，提到蚊子，我有跟你们讲过吗？华神，我那时候有个同学，他在男生宿舍一天到晚就打蚊子，然后他有个说法说，他的思维可能是因为蚊子吸人的血，所以他认为蚊子不是上帝创造的，是魔鬼的产物。Anyway, 所以 love of benevolence 会有些神学家会说，那是一种因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上帝对受造物的爱。然后 beneficence 是特别是在这种爱之下又特别实行对某一些人拣选他们做自己子民的爱，然后唯有这些人才能够让上帝 complacent， 可以满足上帝，因为唯有这些人是在他的儿子里面，所以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污秽的衣裳，而是披戴基督所行出来的，所以得以蒙上帝悦纳。对，但是那个概念大概是，上帝必然是无条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各有什么条件满足了上帝，上帝才拣选我们，才爱我们。但是蒙这种爱的人，无条件爱的人，也必然会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在他无条件的拣选之爱之中，怎么样？以弗所书一章的用词是，将一切属灵的好处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这一切属灵的好处自然包括什么？成圣，有他儿子的样式，成圣渐进，有他儿子的样式，这就是什么？讨他喜悦的事，而会是多少而讨他的喜悦。从另外一个顺便一提，也可以这个 love of complacency 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主的比喻中会说有些人可以管一座城、两座城、三座城、四座城、五座城，那个是什么？凭着某一个条件，那特别是讲什么条件？你忠心的程度。 OK， 好， 最终是叫我们回转归向他，这一种管教其实是祝福，可以这么说，到了最后。但是刚刚看到这个以利跟大卫的管教，因为以利看起来还有他的孩子看起来似乎不是那种大卫的管教，以至于叫他们回头，是不是不太一样？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以利最终有没有得救。我想他是有得救，但是也吃了很大亏，但他那两个儿子我想是没有得救。 OK， 大卫肯定是有得救， right？ 我们都应该期望在天上看到大卫王， right？ 但是他也吃了很大的苦头。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感觉我也感觉他的两个儿子应该是似乎没有得救，可是刚提到说这种管教到了最后是叫人，如果叫人悔改的话，是不是不太一样？ 上帝也会，上帝会不会管教不信的人？ 会。 Yeah. 如果上帝管教不信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恩典，限制他们的，辖制他们犯罪的程度，但不见得上帝管教他会最终会救他们，但仍然是恩典。OK， 还有其他问题吗？最后的应用，他在这边提到有一个有一个倾向，我觉得我们也会有，我们犯了一个罪，可是在另外一个上面我们就好像来弥补， right？ 就像我们 我们没有去致死那个罪，我们仍然犯那个罪，可是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表现的比较好，就是认为说这可以弥补。哎，这不是基督徒的，这不是我们信仰教导我们的，但确实 是人的一种倾向，也是基督徒会有的一些倾向。 OK， 大家对 这段有没有什么？然后接下来下一段就是那种三种开车状况，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的这几个例子其实也指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种任意妄为之罪的一个特点，罪的本身可能你会想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种罪之严重性来自于重复性和明知故犯，很刻意的明知故犯。所以大家对这几个例子有没有想法？他提到一个，就是说，在如果你不致死罪，就是你不说 stop， I gotta stop， 我必须要停了。他就说：“哎呀，我知道这有错，但是。”I will stop， 有一天我会要停止，你不见得会有那一天，你不见得会有机会， Who knows， 你怎么知道你还活得过今夜，就像那个愚蠢的财主。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好像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致死罪，又同时喂养我们所宠爱的罪。这个戒指应该是 Lord of the Rings， 那是一个，也许你们 看过电影或读过书的知道， 我不太知道你。我不知道，顺便一提，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教会听到是庆幸还是觉得很悲哀。这边的讲道都不会，牧师从来不会讲哦，有一部电影怎么样怎么样，他开始讲电影。华神最喜欢的是莱恩大兵，多少年还在讲莱恩大兵。Anyway， 好，魔戒。好，这边最后一个任意妄为的罪，特别叫圣灵担忧 ，right？ 一个孩子明知故犯，而且一直明明知道不讨上帝、不讨父母的喜悦，明明知道违背父母的心意，但是持续的犯同样的过犯，这定义就会特别的。让父母忧心。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我自己会觉得恐惧的回应在这样的信息之后是合理与适当，就是敬畏的一部分，就是恐惧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在我们自己或旁边人身上。那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我去的第一个教会，后来发生了两个牧者同时坠落的状况，两个同时犯奸淫，然后非常神学很好，然后非常有才华，但那个就造 成教会的痛跟他的近前的妻子的痛，那是一辈子的伤害。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终身，我会时常回想，让我会看到说，如果这样的人都可以这样，那我用什么来评标准来评断我自己？ 别小玉，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其他同学呢？ 我觉得我们常常被，就是你没有提醒到，就是我们常常在某方面很努力表现，不是忠心，但是其实什么私底下在做什么，其实好像就在掩盖那个部分，然后好像借此逃避上帝的愤怒的感觉。 好，我觉得我们都会，我们这个那个他这个指出的例子，我觉得。很贴切，因为很贴切形容我猜大部分人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不自觉减少自己的罪恶感，我在某一方面特别的努力，特别的敬虔，特别的忠心，因为我知道我在另外一方面特别的堕落。OK， 好，谁到我们就结束祷告。 在主日当中的敬拜可以专心仰望你的作品，我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